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吴建浩。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一，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温度-3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11月26号上午，记者来到1118火灾现场，毒烟气浓烈的味道还没有全部散去，戴着 N95 的口罩依然感到刺鼻。住在火灾现场不远处的村民于占利告诉记者，租我家房的人我都给劝走了，太惨了，担心害怕都睡不好觉，在生命面前那点利益真不值得提。 今年8月22号，媒体曾报道了一条消息，第四野战军39军152师后代寻找3位北京籍烈士亲人，只用了4天的时间，大兴区采玉镇凤和营村就传来了好消息，烈士刘德仲的亲人已经找到了，而且现在他们仍然生活在这里。11月14号，寻找烈士亲人团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作家白玉芳风尘仆仆从丰宁赶到北京，拜会刘德仲烈士的亲人。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总有一些人在默默地做着温暖他人的事，事情或许很小，人或许很平凡，但却因为他们的存在时时浸润着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带来点滴感动。王秀花就是这样一位大兴好邻居。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11月26号上午，记者来到1118火灾现场，毒烟气浓烈的味道还没有全部散去，戴着 N95 的口罩依然感到刺鼻。住在火灾现场不远处的村民于占利告诉记者，租我家房的人我都给劝走了，太惨了，担心害怕都睡不好觉，在生命面前那点利益真不值得一提。在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新康东路8号，火灾现场还被蓝色的围挡包围着，房子东北侧大门上方悬挂着红色的大招牌，招牌上聚福园公寓几个大字下方被熏得发黑，因为靠近烟气通道，招牌周边的窗户都是黑的。 走进大门，从地面到墙壁再到房顶都是一片黑村村的。大兴公安消防支队防火监督处处长魏义宇告诉记者，其实里面原来是白色的墙壁，现在变黑了，都是地下室的烟熏的。顺着窄窄的楼梯，记者来到了失火的地下室，里面一片漆黑，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发现四处都是积水，刺鼻的味道即使隔着 N95 口罩依旧让人喘不过气来。魏一宇告诉记者们，千万别摘口罩，毒气还没有散去。在1层楼梯口西侧有一排被撬开的铁栅栏门，走进铁栅栏门，硕大的房间内杂乱地堆满了装满着笔记本的纸箱子，有一人多高，纸箱子中间只留出一条一人来宽的走道，走进里面是一个加工车间。魏义宇介绍，这里是个小作坊，生产笔记本，他说只有一个出口，大功率电器和纸张等物品紧挨着放，非常容易引起火灾。如果门口处堆放的箱子着火了，里面的人很难逃生。 随后，记者来到了2层的公寓区，走廊里也到处是黑色，窄窄的通道两侧还放着一个个衣服架子，衣服都被熏得黑黝黝的， 有的都碳化了，房顶的天花板都散落了下来，各种各样的构件垂落着。参与火灾救援的消防队员倪茂功告诉记者，当晚楼道里全是浓烟，电也断了，楼道里面没有对外的窗户，里面什么也看不见，都是靠手摸着墙壁逐一搜救的。魏一宇介绍说，地下冷库着火后产生的烟气主要是顺着楼梯和电梯井蔓延到楼上，按照防火相关要求，走廊应该具备疏散通道的功能，墙壁应该直通到顶，但是在二层居住区，走道的墙并没有直接通到房顶，在楼顶和隔出的居室顶之间形成了闷顶，有毒烟气上升到顶部后，顺着闷顶扩散到整个建筑，加速了烟气四散的速度。 记者看到，走廊两侧都是紧闭的防盗门，贴着封条，偶尔有几间屋子房门大开，里面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魏一宇解释说，房子是回形的，中间的房子都没有窗户，逃生通道只有走廊，而走廊被高温有毒的烟气充满了。外围有窗户的房子窗户也都被铁制的防盗窗封死，根本不具备逃生条件。记者了解到，1118火灾事故起火的房子是典型的集存储、生产、居住功能为一体的三合一场所，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地下一层为冷库区，地上两层，地上一层为餐饮、商店、洗浴、广告制作、生产加工、储存服装等商户，地上二层和局部三层都是出租房，总共305间房，租住400多人。 大兴区西红门镇相关负责人表示，10月初已经启动了对这里的治理工作，大部分租住户已经签约，原计划11月18号开始清退行动，但是考虑是周末，也因为租住户希望多点时间找房子，结果临时将清退时间延后到周一，也就是20号，没想到悲剧就发生了。魏一宇表示，北京市在全市进行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就是重点针对这类三合一、工业大院、违法建设等高危场所加大清理力度，彻底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这类场所内人员的安全。 新建一村村民于占利家就在火灾地点不远处，也盖了3层楼用于出租，有10几户租户。以前村里也整治过，没当回事儿，这回我赶紧把租户清退了。村民刘勇也积极清退了自己的租住户，他说，从没想过安全隐患离我们这么近，火灾当时我也过来看了，70-80米外都是刺鼻的烟味，教训太惨痛了，生命更重要，那点利益不值得提了。 本台消息，今年8月22号，媒体曾报道了一条消息，第4野战军39军152师后代寻找3位北京籍烈士亲人。只过了4天的时间，大兴区采鱼镇凤和营村就传来了好消息，烈士刘德仲的亲人已经找到了，而且现在他们仍然生活在这里。11月14号，寻找烈士亲人团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作家白玉芳风尘仆仆地从丰宁赶到北京，拜会刘德仲烈士的亲人。位于广兴武鸣的烈士纪念碑上面记载了73位烈士的姓名，3位京籍英烈和战友一起长眠在这里。 事情的起源还要追溯到67年前，当时广西各地的国民党残余武装纠合地方恶霸、惯匪、反动会盗门，挑动群众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对立，匪患危害城乡，为清除匪患，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从1950年1月起，广西剿匪作战全面展开。这场历时3年的剿匪之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次大规模的战役。白玉芳说，152师的师事久远，将士们从哈尔滨一路打到广西，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横堡战役等大型战役。平津战役结束后，当时的华北野战军被划入到第4野战军，部队中有很多北京籍、河北籍战士，他们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39军，一路南下到广西，投入到剿匪作战中， 刘德忠烈士正是在北京参军，进入39军，随152师南下的。 解放军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化作了守护祖国南疆的坚强基石。战斗期间，一些牺牲的战士被就地安葬。由于当年通讯不便，有的烈士资料不详，常年无家人祭扫。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受父辈所托，寻亲团沿着当年部队的足迹进行走访，撰写152师师史。期间，他们发现有很多来自北方的烈士长眠在广西多个烈士陵园当中。由于信息匮乏，扫墓祭奠的人群中很少有这些烈士的亲人。在广西武鸣，寻亲团发现了一块烈士纪念碑，上面记载着73位烈士的姓名，刘德仲、任正德、孙汉生三位烈士的名字也出现在里面。寻亲团希望通过社会力量找到三位烈士的亲人。 大兴区采玉镇凤和营的一位村民看到报道后，拿着报纸找到了村主任张鼎义，说烈士刘德仲家很可能还有一个侄子就住在本村。一听说是这个情况，张鼎义立即开始核查工作，根据村民们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刘世元。刘世元说，他父亲那一辈兄弟四个，他父亲是最小的一个，在自己的童年，除了父亲以外，对那三位大爷就只有对二大爷是有印象的。自己十几岁的时候曾听二大爷念叨过，你还有两个大爷都是十几岁就离开家的，当兵死在外头了。寻找烈士亲人团的发起人白玉芳说，在与刘世元取得联系后，11月14号他专程来到大兴拜会这些烈士亲人。当天他一出地铁口，看到刘世元就已经等候多时了，虽然仅通过几次电话，但大家见面亲热的就像是一家人。 刘德仲烈士在家里排行老大，有三个弟弟，其中一个弟弟参军后至今都没有音信，还有两个弟弟留在了家里。生前他们常跟自己的孩子们说，你们的大爷呀很小就去当兵了，牺牲后爷爷和奶奶享受军烈属待遇，可是就是不知道他埋在哪儿了，要是哪一天找到了，你们一定要去看看他。寻亲团的出现带来了亲人的消息，刘世元和妹妹们都很激动。他说找到了亲人，圆了家族的梦，他们一定要去纪念大爷，接他的英灵回家，让他的在天之灵看看他当年参军离开的小村子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看看是他和战友们的流血牺牲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为他感到骄傲，他是我们家族的英雄，也是我们村、我们大兴的英雄。明年清明，我们要到广西去看望他，一是纪念我们的亲人，二是要感谢广西人民对我大爷和他的战友们的关爱。 本台消息，在我们身边总会有一些人默默地做着温暖他人的事情，事情或许很小，人或许很平凡，但却因为他们的存在时时浸润着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带来点滴感动。王秀花就是这样一位大兴好邻居。王秀花今年67岁，2000年退休后，她看到不少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理发不方便，就拿起理发工具开始学习，为左邻右舍义务理发。而在为他人理发的同时，王秀花做的更多的是在邻居们有需要的时候帮把手。 社区工作人员对王秀花的描述简洁明了，为人热情、善良、性格好，只要社区有行动不便的老人需要理发，王秀花就主动上门服务。如今社区成立了爱心志愿服务队，王秀花和他的队友们固定每月5号为社区居民义务理发，固定每月为4个敬老院进行一次公益服务。天宫院养老照料中心工作人员说，王秀花和他的朋友们经常来给我们这儿的老人义务理发。同住兴政东里小区的一位居民边摸着头发边夸赞着王秀花的手艺，我的头发都是王秀花理的，怎么样，不错吧。其实邻居们对王秀花的赞赏更多的是因为她那颗关爱他人的心。 老邻居刘阿姨谈起王秀花就说个不停。前些年环岛那边有一位93岁的高寿老人，王秀花每半月就去给老人理发一次，而她不只是理发， 还陪老人聊天，坚持了好几年。老人快离世前，因为家庭困难，王秀花还自己出钱给老人买氧气，直到把老人送走。整理工具箱时，王秀花笑着说，这些年不知用坏了多少把梳子，换了几个推头的推子。 早晨有空，王秀花早早就起来，将整个单元楼道和扶手栏杆打扫得干干净净。用她的话说，这样看着舒服。原来，爱操心的王秀花担任着自家楼道的楼门长，她和爱人几乎成了这个楼门的服务员。王秀花家楼下的住户是一位87岁的老人，有一次凌晨2点多了，老人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秀花。接到电话的王秀花立即下楼去帮忙。平常他家孩子给老人洗澡，因为老人个高体重也沉，老伴孩子抱不动也会给我打电话，我在家就会过去帮一把。在小区里，谁家有麻烦有困难找王秀花帮忙准没错，只要他能帮得上的从不拒绝。 和王秀花同一单元的邻居说，你看我们这个单元门是好的，其实一直都是王秀花和她爱人在维护，他们的单元门有时坏了，维修人员不能及时修缮，王秀花和她爱人进出单元时发现了，很快就给修好了。王秀花说，她和爱人都觉得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能快乐自己，这些都是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我就是希望能尽可能的多做些事回报社会。王秀花的热情和温暖也蔓延到了敬老院。王秀花2013年加入社区的爱心志愿服务队，她至今仍记得那时去敬老院看到老人们的样子。以前去看老人，他们总是耷拉着脑袋，没有精气神儿。她深深感到，老人们需要的不只是理发这些外在的帮助，还需要陪伴和欢乐，这些精神上的帮助。我不会唱歌，我就学习跳舞，现在我都会跳3支舞了，去敬老院就表演给他们看。 王秀花现在越来越喜欢跳舞，每次去敬老院的慰问演出都有她的身影，每次都能赢得老人们热烈的掌声。她说，每次要走的时候，老人们都特别舍不得我们，总问什么时候再来，我觉得能给他们带去欢乐挺好的。就在记者采访快结束时，王秀花接到了一通电话，撂下电话，她告诉记者，一会儿我就出门，4点要去给老人理发。王秀花说，自己每天都像上了弦，忙碌却充实，很快乐。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彩叫好的这位是蒋玲，来自大兴区精神病医院。在日常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她的兴趣爱好还十分的广泛呢，经常把唱歌、健身、写公众号进行自由切换，而且还能把自己的爱好用到精神病人的康复治疗当中去。刚才大家听到的那段歌声，就是蒋玲与病人一起参加的联欢会片段。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我觉得这样一段名言，它越过了时空，至今仍然熠熠闪耀着人文之光。医学的工作对象是人，其目的呢，是为了呵护人的生命与健康。既然我们解决的是人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关注人的需求。我们的病人，他不是器官与系统的简单相加，他们到医院就医，不仅仅是希望通过医生的治疗解除症状，同时也希望在我们的理解与帮助下，缓解与释放内心的不安与焦虑。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一种人性的传递，它也说明了安慰和鼓励性的话语在医学服务中的重要性。它不仅使患者感到温暖和安全，同时也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北京时间20点整。